错。你温柔的双手本就不属于我，又何必在乎它以后属于谁呢？谢谢你曾让我难过，谢谢我没有想太多，当爱情做 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，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当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 天

是热的泪很冷啊。

渐凋谢，江南夜色下的小桥无言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是风沙落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弄月。断桥是风沙落雪，又想起你的脸。若是无缘再见，白蝶流连垂泪好几遍。 这情绪